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三，农历6月19。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在北京开幕，蔡奇、万刚、韩启德、怀晋鹏、陈金明出席。 北京健儿首获东京奥运会金牌，市委市政府致电祝贺。 北京发布外省区市机动车交通管理新措施， 本市首批高速公路自动驾驶测试场景开放， 全市水务系统转入防大汛工作模式， 本市住宅物业服务项目清单公布。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昨天在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刚、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科院院士韩启德、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怀晋鹏、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出席。陈吉宁在致辞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在这一重要历史节点上，中国科协年会在京举行，彰显了中国科协奋进新征程、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责任担当，也体现了对北京科创工作的重视和支持。北京作为我国科创资源最丰富的城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把握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深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积极参与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深化探索科技创新模式，改革完善科技创新制度体系，加速聚集优秀科技人才，推动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北京市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科协和国内外科技界、企业界等战略合作，共同为强化创新引领、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本届年会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以创新引领、自立自强、共筑新发展格局为主题，设立开幕式、闭幕式及4大板块25项专题活动，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将创新创业创造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实际实效。 据北京日报报道，7月16号以来，河南省多地遭遇罕见强降雨天气，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积极开展防汛救灾工作，奋力守护家园。北京市委市政府仅代表首都各界群众，向河南省人民和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的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诚挚的问候。北京市按照应急援助外省区市响应机制，立即启动应急援助响应，支持受灾地区开展救灾工作。北京市委市政府向河南省委省政府捐赠人民币500万元，用于帮助灾区做好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加强本市防汛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有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稳定运行。当前正值主汛期，各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把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全面排查整改重点地区和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消除盲区死角，加强抢险救灾能力建设，做实做细各类应急预案，赋予基层一线相应处置权限，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强化科技创新应用， 增强工作布局的主动性，坚决筑牢首都安全屏障。会议研究2020年度首都功能核心区和北京城市副中心体检评估报告时要求，坚持首善标准，强化问题导向，确保任务落实到位。核心区控规实施要突出政治中心，突出人民群众。城市副中心控规实施要紧紧围绕京津冀协同发展，坚持首都规划权属党中央，坚决维护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加强与中央单位沟通对接，形成规划实施的强大合力。会议研究2020年度市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分区绩效评价和2021年区级财政运行成本节约专项监测评价情况时指出，各区要不断提高政府投资绩效水平，深化成本绩效管理，更好发挥财政资金作用。 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报道。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吉宁昨天到京城机电北京天海工业公司调研，查看了解企业整体运营、氢能产业领域布局和产品研发生产等情况。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十二届十七次全会精神，深化国企改革，发扬大国工匠精神，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努力为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天海工业主营气体储运装备制造和服务，企业研发生产的储氢装备等产品处于行业领先水平。陈吉宁强调，京城机电要结合发展目标，坚持改革创新，推动高端装备产品迭代升级。天海工业要紧跟氢能产业动态，把握市场需求趋势，延伸拓展应用领域，增强市场核心竞争力。要完善激励机制，激发科研团队创新活力，加强专业领域核心技术研发攻关，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有力支撑。相关部门和属地政府要加强精准服务与政策指导，为企业创新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据北京日报报道，张家齐、陈芋汐夺得跳水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冠军，北京健儿首获东京奥运会金牌。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昨天向中国体育代表团致电祝贺。贺电说，北京运动员张家齐在第32届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跳台决赛中沉着冷静、顽强拼搏，与队友配合勇夺冠军，为中国体育代表团再添一枚金牌。贺电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中国跳水队致以最热烈的祝贺，祝愿中国体育健儿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 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昨天举行，北京选手张家齐和搭档陈芋汐轻松夺冠。请听体育广播记者林苑的报道。 Gold medalists and Olympic champions,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北京选手在东京的第一金。7月27号的奥运会跳水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上，17岁的张家齐完成，和搭档陈芋汐组队一年半，齐齐组合以363.78分完成了他们在东京水上运动中心的奇袭，超过亚军50分的夺冠分数，尽显实力雄厚。但在赛后，张家齐坦言，第一次的奥运会还是让人有点懵。 其实是有点懵的，因为就是小的时候都是看哥哥姐姐们在上面跳，我觉得他们特别厉害。其实真的到自己身上的时候，才感觉到那种压力。 但努力实现从小以来的梦想也一直没变。 拼啊，带着一颗拼的心，肯定非常开心，就特别兴奋。就从小到大的梦想，就是也不容易实现的。 北京举行奥运会的2008年，4岁的张家齐开始练体操，2012年之前转练跳水，2016年里约奥运会前奥运选拔赛上获得女子十米台全国冠军，东京奥运会夺冠。张家齐的成长仿佛每一步都正好踩在奥运的节拍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种下的一颗小种子，在2020东京奥运会上开出了一朵绚烂之花。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委统战部昨天召开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传达学习中共北京市委12届十七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孙维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孙维军指出， 全市统一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全会部署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进一步彰显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做好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及有关文件的贯彻落实，持续推动年度重点任务落地落实。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市政协常委昨天分两组就全力推动两区建设，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进行视察。常委们围绕两区建设体制机制、环境整治和空间规划利用、数字货币和数字贸易、自贸区政策落地实施等内容实地了解情况。常委们建议把制度创新贯穿于两区建设各领域和全过程，加快落地一批有突破、有活力、有实效的制度创新成果，加快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公共服务体系，要以头部企业、隐形冠军、独角兽企业为重点，加大集聚外资外贸企业力度。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昨天从交管部门了解到，今年11月1号起，本市将实施外省区市机动车限行政策新规。外省区市车辆进京证限行区域扩大，只要进入本市行政区域内道路行驶，就需要办理进京通行证。其中，进入六环路以内道路或通州区全域道路的，办理六环内进京通行证，每车每年可以办理12次，每次有效期为7天，与原有进京通行证办理规定保持一致。不进入六环路以内道路、通州区全域道路的，办理六环外进京通行证，不限制办证次数和时限。此外，为消减核心区交通压力，持进京通行证的外省区市车辆进行区域由二环及二环内主干路扩大到二环及二环内全域。 在昨天举办的第23届中国科协年会自动驾驶汽车产业落地与示范运营论坛上，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正式开放自动驾驶高速场景，允许百度、小马智行等第一批获取高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开展试点测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示范区推进工作组负责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孔磊介绍说，亦庄先期将开放京台高速五环到六环段10公里进行测试。 下一步呢，143公里呢，会根据我们这10公里的验证和测试的情况逐步开放。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孔磊进一步解释说，首批开放的10公里高速公路路测设施安装完毕，和自动驾驶乘用车、以重卡为主的商用车可以相互通信。 上面主要部署的呢是感知设备、摄像头、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还部署了通讯设备的 RSU 计算设备的边缘计算节点，它可以发现高速过程中的一些危险的一些隐患或信息，及时的和测试车辆进行实时的通讯。比方前面有一辆事故车停在某一条道上，那要提前告诉他要变道等等。车载有一个盒子，会随时把它的数据传送给边缘计算节点和我们后台的云控平台，也实现了对车辆的实时的监控。 除此之外，目前自动驾驶车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区域、时间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限制。 初期测试的时候，专用的车道原则上是在右侧的2车道内。目前我们还是要求它避开早晚高峰、极端天气。测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会逐渐放开。最初的阶段，前后2辆还要安排2个人工驾驶的车辆作为跟随，它会逐步的把前后的车再撤掉。 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广志解读，北京市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高速公路及快速路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时表示，细则创新了自动驾驶车分阶段审核管理机制。 商用车自动驾驶载物示范需经过车辆货物半载、满载模拟测试2个试验阶段，审核后才能开展载物示范应用。要经过规定里程的测试后，才能申请开展特殊时段和特殊天气场景下的测试。 细则还创新了高速公路测试技术规范，增加包括高速公路危险场景等5项仿真模拟测试，作为封闭测试场测试的补充。小马智行副总裁、北京研发中心负责人张宁认为， 未来啊，北京市民说不定也能够享受到从亦庄的到大兴机场的专线。商用车领域的话，重卡将来能够在干线物流领域进一步深耕和拓展。 截至今年3月，北京市机动车保有量大约是600万辆，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在北京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21年行动计划中，通过错峰经济手段调动公众夜间加油热情，已被列为一项重要任务，也成为城市生活中有效防治臭氧的一大途径。新闻广播记者杨帆今天带您探访本市夜间加油现状，请听系列报道《首都臭氧攻坚集结号》第三集，广泛倡导实现双赢。 晚上8:10，丰台区丰管路加油站几辆私家车陆续缓缓进站，等待加油。 晚上有那个优惠，反正一箱油能便宜20块钱。我连着跟这儿加了2个月了，基本上2个月能省差不多一箱油吧。 晚上呢，加油方便，然后又实惠，政府的这个惠民政策挺好的。 汽油在夏季的高温环境下会大量挥发，其中含有高浓度的 VOC 会经过光化学反应形成臭氧，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北京目前共有1130座加油站，为鼓励引导广大车主夜间加油，大部分加油站都推行了不同形式的优惠让利活动。同时，丰管路加油站还把油品装卸时间从原来的白天改在每晚8点以后，减少装卸环节的油气挥发。丰台区生态环境局综合执法大队副队长李延鹏说，目前丰台全区的加油站已经全部落实鼓励夜间加油政策。6月1号到9月30号，当日晚8点到次日早7点之间，车主进站加油均可享受不同程度的优惠。 目前呢，辖区呢是70多家加油站，包括积分的兑换、加油立减，一共是5大类的措施。社会加油站6月份与5月份加油量相比，白天时段呢是减少了3.4%，夜间时段呢是增长了3.4%。 北京市机动车排放管理中心油气油品科科长刘明宇介绍，以北京巨大的机动车保有量来说，倡导夜间装卸油和加油绝对是目前生活园中臭氧防治的主抓手。他还给广大车主算了一笔经济账， 每升油是便宜2毛钱，普通的油箱大概是60升，是便宜能到12块钱。大家可能觉得12块钱太少，但实际上跟咱们每次油品调价的那个幅度来比起来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大。一个是可以减排，第二个可以减少和节约咱们车主的加油排队时间，第三个可以让车主获得一些经济上的福利。 今年北京持续开展生活源 VOC 治理减排，在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都大力推广低 VOC 含量的原辅材料。除了倡导夜间加油和装卸油外，还率先发布京六 B 车用油品地方标准，建设餐饮油烟在线监控平台等。眼下的北京，行业治理、科技监测、百姓生活方面正在多管齐下，臭氧防治攻坚战的决胜未来可期。 另据报道，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13五期间，北京市共淘汰老旧车109.1万辆，目前本市国五及以上排放标准车辆占比超过60%，累计推广新能源车40多万辆。北京市今年大力推进机动车油改电，累计淘汰国三汽油车8.4万辆。 新闻广播消息，市气象台昨晚发布昨天12点到22点的降水量，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0毫米。全市和城区最大降水量都在石景山莲石湖，达到163.2毫米。截至昨晚10点，海淀、丰台、石景山、门头沟4个区共计11个站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新闻广播消息，为应对本次降雨，市水务局积极指挥调度顺义、怀柔、密云、延庆、平谷等区应对工作，并在顺义、密云、怀柔城区强化积水内涝应急排水。目前北京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结合712、718降雨应对和近期全国严峻防洪形势，全市水务系统已经从常规防汛转到主汛期防大汛的工作模式上来，确保汛期防洪排涝工程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运行安全。 新闻广播消息，市住建委昨天发布北京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项目清单，从10月1号起施行。作为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的重要配套文件之一，清单明确了物业服务人提供的一般物业服务，包括综合服务、共用部位及共用设施设备运行和维修养护、环境维护、绿化养护、公共秩序维护等5大类110项物业服务事项。另外，昨天还同时出台住宅物业服务成本计价规则，首次明确物业服务费不等同于物业服务成本，规则也将从10月1号起施行。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人力社保局昨天发布2季度人力资源市场薪酬调查报告。报告显示，毕业生的薪资水平在每月4000元到11000元之间， 其中互联网、金融、电子等热门行业的薪资水平相对较高，而快速消费品、餐饮、酒店、旅游等行业薪资水平相对较低。本季度高薪职业共26个，热招岗位主要分布在高科技、智能制造、生物医药行业，其中有7个新职业上榜，分别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食品安全管理师等。在26个高薪职业中，仅4个职业的月平均薪酬中位数低于每月2万元，最高的自然语言处理工程师薪酬中位数达到每月37164元。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北京市卫健委昨天发布报告显示，从2011到2020年，北京市妇女儿童健康水平显著提升，全市女性期望寿命达到84.9岁，主要健康指标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儿童麻疹、百日咳、新生儿破伤风等疾病的发病率、死亡率都降到历史最好水平。 北京银保监局、北京市知识产权局等单位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银行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发展。已经开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业务的，力争实现年累放贷款金额较上年增速不低于20%。 通州区预付式消费服务平台日前正式上线运行，从事预付费式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可以登录平台的商户端进行申请，获得通过后会自动添加到平台列表，消费者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搜索预付监管进入平台，在消费者端口自行选择所需的商家。 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9号到24号举行，本届音乐节以大师与纪念为主题，将上演20场主单元音乐会。音乐节今年首次推出音乐嘉年华，10月16号和17号将在三里屯太古里为观众带来音乐巡游和现场互动演出。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秦倩，播音员刘佳、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4.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阵雨转阴，偏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转雷阵雨，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路面狭窄曲折，没有行道线，人车混行，居民区外的这条道路安全隐患令人担忧。 车拐过来的时候是一个死角，特别不好走。这边电动车呀、自行车也特别多。 人行步道最窄处仅30公分，通行困难，居民盘拓宽方便出行。 现在别说轮椅，你人正常走过去，你要不侧身都不行。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家住朝阳区的听众季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广渠路与大郊亭北街之间有一条南北走向的黄金庄路，临近住宅区，道路车流量大，路面又窄又曲折，经常出现人车混行的状况，为周边居民的出行安全带来隐患。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实习生李敖的报道。 25号上午，记者来到了朝阳区黄新庄路，发现这条路路面比较窄，没有车道线和人行步道。季先生告诉记者，黄新庄路道路中段有一个拐角，构成了视野盲区。这条路上车辆和人流量都比较大，有人车混行的危险。 车拐过来的时候是一个死角，特别不好走。这边电动车呀、自行车也特别多，周末可能会少一些。你要平时的话，这个点儿那简直就人啊车啊特别多。 季先生告诉记者，黄新庄路靠近大郊亭北街，周边有很多居民区，而且大郊亭北街与西侧的西大望路交汇处是一个丁字路口，由北向南的车辆无法原路返回，只能通过绕道经过黄新庄路。 而除了道路狭窄没有人行步道之外，记者也看到黄新庄路一侧的围墙里是大片空地，已经长出了许多杂草。季先生说，这是拆除道路两侧违建后留下的。 原来这是一个挖的酒店，然后旁边还有各种商铺啊什么的，现在应该是拆尾全都拆掉了，2018年底2019年那会儿拆了。路能不能拓宽成双向单车道加一个人行道吧，好歹。 那么黄新庄路的路面情况该如何改善？能否通过拓宽道路来改善人车混行的情况呢？记者拨打了朝阳区交通委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您看它现在不是有围挡围的吗？这块是一个拆迁区，但是它现况路目前它没按规划实现。这条路我们现在是根据南磨乡拆迁的进度安排，看就是把两侧都拆迁完了，拆迁完之后它就具备拓宽条件了吗？ 随后记者联系了朝阳区南磨房乡政府，询问黄新庄路道路两侧的拆迁情况，工作人员回应， 黄新庄路它这块有一部分的集体土地是在南磨房乡，但是呢黄新庄路它的行政管辖是在劲松。 于是记者又拨打了劲松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 这个我帮您问一下，您留个联系方式吧，就核实一下然后再给您答复。 截至发稿，记者还没有收到劲松街道办事处的回复。黄新庄路周边的拆迁到底进行到了哪一步？而道路本身又能否拓宽改善交通状况呢？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近日，市民李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063反映，海淀区万全庄路东段有一段100多米的道路，人行步道特别窄，行人正常通行都困难，而且存在安全隐患。李先生说， 比如说你最少你得让一个轮椅能过得去，因为有推轮椅的，你知道吧？你现在别说轮椅，你人正常走过去，你要不侧身都不行。 李先生所说的人行步道位于海淀区万全庄路东段32号楼和33号楼之间，最窄处宽度只有30公分左右。那么对于人行步道的宽度，北京市有没有相关规定呢？记者拨打了海淀街道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了解相关规定。工作人员表示， 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分析这个东西应该是没有标准的，因为有很多道路是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就比如说咱有一些道路，它可能比如说是属于市级道路，有一些属于区属道路，有一些属于背街小巷，它这是不同的。 按照工作人员的说法，不同的道路设置人行步道的宽度也都不同。记者随后也了解到了，万全庄路属于市政道路，因此对于能否拓宽步道缓解目前的通行困难问题，工作人员回复表示，街道并没有市政道路的管辖权。 如果说呢咱们这儿有条件去拓宽的话，那他这个比如说相关部门收集到居民的建议，那他肯定会考虑。但是这个东西如果说咱这儿没有这个条件支持的话，那咱肯定拓不了这个道路。 随后记者又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海淀区规划与自然资源委员会信访办，询问规划初期人行步道过窄的原因和拓宽方案。工作人员回复说， 这个我问你问一下业务科室，因为这人行步道是后来才有，之前最早小区建成的时候是没有的，我先问一下，看看这个人行步道是属地的行为还是说我们当时规划里就有。 截止发稿，记者没有收到相关回复。有关此事件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晶晶，主持人江宁，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063，24小时有人接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主播在线。 东京奥运会开始了，大家都在哪里看？当然是北京移动宽带电视魔百合，冠军品质 4K 超清画质，赛事直播夺金瞬间，先睹为快。北京移动祝中国奥运健儿笑傲东京，再创辉煌。 中国银行中银易贷个人网络消费贷款面向北京市管公积金客户开放了，额度最高20万，贷款年利率4.32%起，随借随还，快下载手机银行体验吧，详询中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一元和 Costa 咖啡登录农行掌阅 APP 信用卡会优惠，或农业银行信用卡微信小程序生活频道，一元购买中杯美式兑换券可在 Costa 直营店使用，活动详见农行掌阅 APP 或农行信用卡微信小程序。 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北京分中心与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合作的电子口岸合作制卡代理点营业了，建行代办点可办理企业电子口岸入网、法人、操作员、报关员新增、换领等业务，详询建行9555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